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端木翠叹了一口气，向展昭道：“ 哎，他这般执拗也不是没有好处，若不是他受不了你不对他动心，他也不会拉你来此处重整妆容。若不是他最后绝望怨愤，那梳妆台也不会有所感应，蹦出裂纹，让我有机可乘。”“ 那梳妆台怎么会对梦蝶有所感应呢？”“ 他吸取了梦蝶血气，梦蝶若有大悲大痛，他难免受到波及。不过我相信他应是吸取了太多女子的血气，虽然有所感应蹦出了裂纹，但是愈合极快，我动手若是慢上一慢，就收服他不得了。”“ 既是精怪，缘何难于收服？”“ 哎，他是不同的，他身上半分妖气都无，也许这些女子都是出自自愿，至死无悔，怨愤可切之气太强，反遮了他的妖气吧。” 正唏嘘时，梦蝶忽地抬头看向端木翠：“ 端木姑娘，我还可以活多久？”“ 也就在一时三刻之间，你的血气被吸去太多，梳妆台忌讳。”“ 展昭，我想问你，在那迷梦之中，你是如何识破我的？” 展昭一愣，抬头看端木翠，大有踌躇之色。端木翠知道这是不遇自己在场，心头有气，因想着迷梦之中梦蝶要展昭对她说出喜欢二字，也不知道使出什么勾引的手段，哼，自然是不方便对她讲的，嘴上却说道：“ 有什么稀罕的，说与我听我也不要听。”哼， 想着外头应该平复下来，恨恨瞪了展昭一眼，掀开袍裙出去，终是心有不甘，临走时狠狠踩了展昭一脚。展昭不提防，端木翠竟来了这么一手，脚上吃痛，当真哭笑不得。梦蝶看在眼中，面上露出羡慕的神色来，轻声道：“ 这样看来，你二人却是极好的，只是那迷梦之中你始终也不曾说出喜欢二字。”“ 你是才问我我是如何识破你的，你在迷梦之中曾说会一辈子陪着我，你却不知道端木他不知何时便会走，他是没有一辈子这么久的时间的。”“ 你当真是傻，难道你不知道迷梦当中一切向往都会成真吗？你在迷梦之中仗剑江湖，行走天下，是何等畅快，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端木翠也永远不会离开。” 展昭沉默许久，方才淡淡一笑：“ 抛下了包大人道义还有职责的展昭，并非我所认识的展昭，而情愿追随这样一个展昭的端木翠，亦非我认识的端木翠。” 端木翠恨恨出了袍裙，方觉日光刺眼，赫然已是正午时分，鼻端尚有硫磺硝味蔓延，周遭横七竖八或坐或躺着一些痴傻男子，想来都是曾被诱入天香楼之人，命是捡回来了，西湖惊魂已去，也不知是喜是忧。正愣神间，忽听有人喜气洋洋地叫他：“ 端木姐！” 听声音不止一人，抬头看时，果然是张龙、赵虎他们，正兴高采烈地往这边过来。未及端木翠开口，几人已经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 哎，端木姐，你可见到展大哥了？”“ 展大哥平白便不见了，真急坏了大人和公孙先生。 方才就听震天轰响， 然后百姓奔走言说东四道出了变故，大人差我们过来看，呵，竟发现这么些失踪许久的人，只是都呆呆傻傻的，好生奇怪啊。 端木姐，你怎么生在这里啊？难不成你是在收妖？难怪如此阵仗，我就知道只要端木姐出手，端的不凡。 几人叽里呱啦，端木翠连插一句嘴的机会都没有，还是张龙眼尖，忽地看到远处张起的袍裙。 端木姐，那坟包模样的东西是什么呀？ 你管那是什么呢？你展大哥在那儿上演倩女幽魂话别离的戏码，连我都被赶将出来了，你们还是少凑去为妙。 倩女幽魂？ 几人面面相觑，杂舌不已。正值这档口，一个上显稚气的青衣小童牵了个呆呆傻傻脊背驼得厉害的书生过来，扯了扯王朝衣角，凄凄哀哀地开口： 王朝大哥， 可找到你家公子了，现下放心了吧？ 公子是找到了，要是还能找到驴就更好了。 已是深秋时候，端木翠率细花流一干门人远赴晋阳。临行前夜，展昭前往端木草庐帮端木翠打点行装。深宵露寒，冷风透骨，端木翠一边收拾一边抖抖嗦嗦。 展昭，人家说越往北去越冷，我此趟岂非要冻死啊？ 展昭见他只着一身单衣，不禁皱眉。 你若一直穿这么少，留在此地也不见得能活。 气得端木翠瞠目结舌。展昭心中好笑，面上只做不知，将府中诸人交托给端木翠的东西一一点过。祁红茶饼是公孙先生给的，说是冬日常饮，生热暖腹。王朝马汉备的是一些秋暖连帽场球。张龙赵虎送的是个五蝶捧寿镂空雕花紫铜手炉。端木翠先时生气，不欲搭理展昭，后来见那紫铜手炉委实可爱，忍不住拿过来把玩。 他们此番都客气起来，只不过出趟远门，哪用得着送这么些东西啊？ 一走便是三个月，北地苦寒，难得他们这番心意了。此番收妖可有凶险？ 一提收妖，端木翠顿时没了精神，蔫蔫的。 凶险倒是没有，只是大费周章劳动筋骨。说起来总是你们皇帝的爹不好。 展昭哑然。前些日子端木翠来开封府拜会包大人，开口便要大人帮忙搞件龙袍，唬得大人半晌没反应过来。端木翠走后，包大人和公孙先生密谈许久，第二日便进宫面圣。说来也玄乎，竟当真从宫中带回一件龙袍来。据公孙先生说，一切都是为着太宗年间晋阳毁城一事。关于此事，展昭略有耳闻。大宋立国之初，因着五代十国大多在山西发迹，民间纷纷传言山西有王气，龙脉在晋阳。太祖一直心心念念要拔下晋阳城，惜乎有生之年未能毕其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方得实现。赵光义攻下晋阳城后，为了尽毁晋阳王气，先是火烧晋阳城，据说大火烧了三年方灭，而后引焚晋二水灌城，城中兵丁居民死伤无数，晋阳城也彻底沦为废墟。因着事涉本朝太宗，一般人讳莫如深，久而久之知道的人变少了，不知道的反而多些。展昭将龙袍送去给端木翠时，端木翠先问皇帝给的痛快不痛快，而后便一叠声的抱怨晋阳冤魂无数，怨气遮天，你们皇帝的爹做下的错事却要他去化戾气为祥和，弄件衣裳前去烧上也算是告慰亡魂了。 展昭这才恍然端木翠要龙袍的用意。端木翠走了堪堪逾越，方才托人捎回一封信来，寥寥几行，抱怨晋阳之冷，少不得又把你们皇帝的爹责怪了一番。开封府那几人皆传阅了一遍，包拯道： 端木姑娘的信看完还是烧了为妙，否则让别有用心的人告到官家那里，少不得又是一通麻烦。 想想也是，叫皇上看到满纸的皇帝的爹，不气死也得抓狂呢。而后公孙策执笔给端木翠回书一封，重点是关注晋阳太史，当然这也是皇上的意思，做皇帝的总不希望听说境内某处戾气大盛，有碍社稷之类。重点表述完毕之后，就是开封府诸人各自对端木翠表上问候。赵虎很是憨厚地说： 公孙先生，您帮我问问端木姐，她既能土遁，就该回来看看我们呀。 书信差人捎至晋阳，端木翠当真有口难言。说起来总是土地婆婆这个醋坛子不好，端木翠为着土遁跟土地公公难免接触频繁，一来二去不知怎么着引发土地婆婆疑神疑鬼，把土地公公禁足了不说，还一本正经的同端木翠说什么上仙前段日子土遁来往频繁引发土质疏松，小神夫妇这段时间忙于整治云云，言下之意就是近期请端木上仙莫要土里地里的折腾了。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